北京时间21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曲。 大家好，我是郭佳一，来自北京林业大学，是今年刚刚毕业的一名学生。因为工作上的安排，接下来可能要出差很长一段时间，暂时离开北京，所以我有一个心愿，是希望我的室友从大一一直和我一起住了这么多年的室友陛下，可以在我不在北京的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找到一个新的彼此互相喜欢的每天都能相处的开心的新的室友，希望他能天好好做饭好好吃饭。已经习惯了几年以来的朝夕相对，我们一起上课做实验看电影打游戏，对对方的了解甚至比对自己的了解还要清楚。其实知道生活的变化是早晚都要来的，只是没有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好像真的没有准备好怎么面对。希望有一天当我回到北京以后看到他过得很幸福，这就是我现在的一个心愿。谢谢大家。 也许这别人偶尔翻开看看从前，才发现眼泪早已经比笑容耀眼。原来现在总有一天，结局留着悬念的昨天。那些平淡无奇的竟让人惊了眼，那些比金钱的说碎就成了碎片。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九八二青春联盟， 九八二青春联盟， 青春的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九八二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外采节目，我是主播黄万听。 我是主播怪脾气的黑猫。 今天我们想来谈一下南北差异。首先从南北的气候说起，我是浙江杭州人，典型南方人。北京给我最大的印象是这儿的气候，比如说洗了衣服就能迅速干，比如说冬天的风特别的干冷。 我是陕西，就是典型的北方人。我们那儿其实呢跟北京的天气差不多，只不过我们那儿有秋天，感觉北京这儿没有秋天，就是直接从夏天到冬天的过渡。 但是北京的秋天真的特别特别的美，因为在杭州，可能你见到的树木都是绿的，一年四季，但是北方就是红的红的，颜色特别的鲜明，就给人一种满满的秋意。 我们那儿是秋的话，从初秋开始一直过渡到深秋，所以你能注意到那些就是叶子过渡的颜色，就整一个过程都可以看到。 还有就是南北方的饮食差异。来北京之后，个人的经历让我注意到一些现象。其实我来北京饮食方面还是比较适应的，但是发现比如说十一，我跟随学校的西亚骑行社去了雁西湖，在那儿喝到了在北京的第一次粥，是小黄米粥。因为南方的粥可能大多数都是甜的，特别的稠，但是我喝到的那个粥是淡的。先开始觉得特别的新奇，然后问了身边的同学，发现这是一个北方粥的普遍现象。对，这是第一。然后因为粥的问题，然后我们又讨论了很多其他的饮食，比如说这儿是有一种饼叫做铁饼，是吗？ 没错。 是玉米饼。我们那儿的玉米饼里面是有馅的，然后玉米粉捏成的皮，只有很薄的一层，就特别的脆。我是第一次吃铁饼，就是咬了好几口都没发现馅，然后就不是很喜欢吃。但是北方同学就跟我说，你细细的去嚼，就会有一种很奇妙的甜味儿， 越嚼越甜是吗？ 对，他们说他们特别喜欢吃这个饼。还有北方的麻酱。 麻酱， 我第一次吃北京的火锅发现有麻酱，都是 很神奇的存在是吗？ 对，超级神奇，很奇妙的味道。那次活动去，然后听到就同桌上的那些学姐学长说麻酱可以跟任何东西搭配，是一个特别棒的发明。 对，其实这些麻酱都是已经混稀过的，最开始的芝麻酱就是一般都会在一个罐里，特别的粘稠。咱们平时这个吃的这些麻酱就是都是已经稀释过的。 天，味道特别浓郁，我觉得有点像花生酱。 但是我觉得吧，就是吃麻辣烫呀火锅呀，麻酱真的是必不可少的一个要搭配的东西。 可是在南方我们有可能就是比如说吃火锅你的料是自己调的，但像我个人我有可能只会放醋， 然后麻油、辣椒酱、牛肉酱之类。 来北京之前我完全不知道有麻酱这种存在。一般去吃海底捞的话，那个酱也是自己调的。 但是后来去吃就是， 对， 我第一次吃，然后他给的料是固定的麻酱，然后我就自己去问那个服务员要了料，自己去调酱。然后还有粽子，对，就是聊到饮食问题的时候，北京的同学问我说，听说你们南方的粽子有咸的，怎么能受得了咸的粽子呢？ 我们陕西的话吃的粽子就一般都是甜的，像白米的盐，豆沙的，红枣的。然后我来北京上大学的时候发现北京这方也有咸的，只不过比较少，但是有的家的话他们也喜欢就是甜的，比如说肉馅的呀这些。 对，南方比如我家那边就是咸的粽子里面必有肉，然后和各种各样的菜搭，比如说萝卜丝，干菜，青豆，还有栗子之类。 我觉得粽子就应该甜甜的， 我觉得粽子就应该咸咸， 怎么应该还能有萝卜丝？ 对，萝卜丝然后和肉搭，特别大块的瘦肉或者肥肉。对，甜粽也有，但只是基本就两种馅，一种是豆沙，一种是红枣。后面我跟我室友说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说因为那个糯米是甜的， 对 对，所以说应该就是跟咸搭会很怪，但是我们那儿做咸粽那个米它是跟一种自己调的酱拌好，然后你吃那个米就是咸的，但是你做甜粽它有可能那个米就是白的。 对，我就特别喜欢蜂蜜加糯米的甜粽。 蜂蜜没吃过 啊，这个应该糯米的甜粽。 对， 那最近呢这个天气也是越来越冷了，你们南方人就即将要在我们北方过冬了，不知道你有什么感觉呢？ 对，其实这个问题跟室友说过，因为南方没有暖气，然后空气特别的湿冷，所以据说北方的冬天理应是比南方要暖。对，而且室内有暖气。 对，没错， 但是好像说室内外的温差会特别大。 对， 所以有可能刚来不适应会容易感冒。 而且就要注意的话，就是在刚开暖气的这段时间可能就是供暖力度比较大吧，那个室内的温度会特别高，而且会有点干燥，有必要的话你可以自己带一个迷你的加湿器啊什么的。 加湿器这种发明我原来一直都是不理解，就是为什么需要这种东西。对，我来北京之前最大的问题是收拾行李，因为国庆就是安排是不回去的嘛，然后就主要是收拾衣服比较麻烦。我哥他是一直在北京，他跟我说你北京就是刚才你说那个夏入冬特别的快，秋天很短，然后主要要带些冬天的外套，说因为北方室内有暖气，所以你线衣之类的就可以不用带，因为在室内都是可以穿夏秋装。 对，最近不是很流行什么好冷啊，让我先加条秋裤。 和我妈语音的时候她说我说话的腔调有了明显的变化，比如说平翘舌音有一些区分，就翘舌音变得很明显很饱满，然后说话时不时带儿子音，比如说 对 说我原来说的是那里，现在说的是那儿。 对， 然后后面就仔细去想，然后南北方比如说表示同意允许说行程，当我原来说的都是好的了， 瞬间就是妹子跟汉子之间的转换。 不会，来了之后了解到这种差异，你就会觉得北方人哇特别豪爽，可能南方人就性子里的那种比较对温婉比较明显。对， 我前几天在那个微博还刷到一个特别有趣的事，就是说一个那个北方的朋友他陪他南方的同学在菜市场买菜， 然后北方的同学就目睹了他南方那个同学买了一根胡萝卜、一只番茄和一小把豆芽，就 对 那个北方同学就脸上突然就表现出各种很复杂的表情。他那个同学不能理解为什么，沉默就陪他走回去之后，然后那个北方同学才张口说，他刚才还以为老板那个会拍桌子笑他呢。然后对，然后因为那个北方小伙伴，像我们平时买像大冬天囤白菜啊，一次都是几十斤这样的， 真的， 对，所以感觉就是看完之后我乐了好半天。 但是我们南方人出去买有可能买的菜量就是一餐饭的，就你今天中午要吃什么就买什么，然后买了肉有可能就是一盘肉的量。 我的天， 还能让那个老板就是帮你切成肉丝，然后你买鱼也可以让他帮你削成鱼片。 我们一般都是，反正我不知道其他人士，就是我们家一般都是，就是今天买可能会买两天的菜，买肉的话也可能就是两天的肉。 买水果有可能就是你想吃一个苹果你就可以去买一个， 天哪， 都可以单买。对， 感觉完全是两种生活。 我是坐高铁来的北京，然后整个车厢因为是暑期末，大多数有可能是去杭州游玩的人回北京，然后那个整个车厢大多数都是北京人，然后少许的南方人。我坐在那儿就听整个车厢带着特别有味道的那种北京话嘛，特别有味道，真的。然后听他们谈话的内容有可能会觉得特别的把个人跟社会就联系的特别的紧密。比如说我们那个车厢第一排有一男一女，他们发生了一些争执，然后应该是他们俩坐在座位上的时候，那个男的用英语在抱怨，然后那个女的就特别生气的站起来对着那个男的说，你英语说的再好，这样说也是给中国人丢脸。我当时想的是，哇，一下子就上升到个人和国家的层面。 对，因为北京的话是中国的政治啊经济啊中心，所以呢可能平时大家的生活就稍微关注了一些，相比于其他城市来说较多的关注了一些国家或者是国际的问题。 对，原来在高中我也是住校，然后跟室友聊天我可能就是一些小事，那我明显感觉到北京，因为我室友是四个北京的，然后还有一个山东，然后我是浙江，然后那四个北京的同学他们谈及的那些话题偏向于政治，他们会更关心社会上的一些东西，这个非常值得我学习。 确实也是，我来北京读大学也有这样的感受，就觉得他们有时候做事呢会比咱们老练一些，独到一些，这也就确实是需要我们学习。 对， 说到这儿呢还有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我觉得那应该就是教育体制。 对， 我在陕西的话，因为我高中是在一所私立中学，然后呢我在的班是最好的班，学校呢就会各种各样比较疯狂的给我们补习，我们从早上6点坐到教室开始，中午除过2小时的午休，晚上我们会上课上晚自习上到11点，而且有时候学校会给我们找课外的补课机构给我们班上课，平时周六周末正常的班都是2个星期放1天，我们班2个星期只有半天的时间，就是一开始好多同学都不能适应，加上没有特别及时的锻炼，开学到一半的时候我们班有30个人，后来只剩了15个人，就是请假那些同学都是因为生病回家的。 其实你说的那些我原来都没有想到，因为我和北京的一些同学聊到高考，聊到南北方的教育体制的时候，我是觉得相较于北京浙江的，你发展自己一些爱好的时间和空间都是比较缺乏的。 对，我们那儿其实也是每天几乎99%的时间都被学校强制性用来学习，因为我们是私立学校， 所以在时间的要求上就更多了一些。我们当时就高三了，就是整个都处于一个闭塞的状态，就几乎跟外界没有什么交流，整天除了学习就是学习。而且我们那些负责老师什么的也会经常去那个河北的洪水那些中学，就带一些调研卷回来，天天让我们做。 我们也是，就是我们学校放假体制是除了法定的节假日以外，我们是每周只有星期天11:10到傍晚5:40是放假的时间，这是小礼拜，然后每个月有一次大礼拜，大礼拜是周五的傍晚回去，然后周日的傍晚再回校，高一到高三都是这样。 我觉得其实挺羡慕就是北京这些同学的，因为我觉得如果一个人的时间就除非是他真的是特别爱学习，像我就是闲不下来的。我高一跟高二就是在班里除了学习之外还经常参加年级的一些活动，比如说什么主持啊、演讲比赛啊、出个节目啊什么的。但是到了高三之后就完全跟那些活动脱离了，那个学校也不让我们参加，然后我觉得我整个人就是学习首先是没有动力，其二就是学的时间太长之后整个人的脑子都没法换思路，就是自己喜欢的那些书啊，还有一些乐器啊，就这些兴趣爱好都可以说是被停滞下来不再发展的。 我和北京同学说到我高中的生活的时候，他们都是表示对，就因为我们学校还严禁带手机， 我们也是， 对，然后他们就表示不太能理解，就是有北京的同学说你们怎么能够那么高强度的就是学习时间学习压力下面，你们怎么能保证自己的脑子正常运转就不会疲惫啊之类。但是我发现就是起码是浙江教育从小到大的这么的一个适应过程。 我觉得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就是一个人他的心理素质就觉得要求还是很高的。 对， 反正我当时就是心理状态不好，然后自己也调节不过来，就是有一段时间成绩下滑的特别严重，刚好那块时间也是在快要高考的时候，就整个人的状态都不好，然后最后高考就考得特别的烂。真的，我觉得对个人素质的要求还是蛮强的。 那有可能我原先想的南北教育体制的差异是仅由我和北京同学交流北京和浙江的教育方式差异总结出来的。然后2017年因为国家不是发布那个高考的体制改革吗，上海和浙江是作为率先实验的两个省，我是第一批。政策的变化就是原来在其他的省份是分为文理科，但是在浙江和上海这一次就不分文理，你从政史地物化生还有技术7门科目里面你选3门作为自己的高考的科目，对。然后每门课有2次高考的机会，英语也有2次，然后你高考有80个志愿可以填报。 哇塞， 就虽然这次改革就是像浙江它也分为不同地区，它的结果是不同，然后好像这次体制也受到了比较大的批判，但是我是觉得我是这次高考体制的受益者。对，就是虽然因为是分为有多次的高考机会，所以你有可能从高二上学期一直到高考你时间都是非常紧迫，但是就是因为有2次的高考机会，所以我在我可以说我在真正的高考之前还经历了很多次就是规模相同跟高考差不多的考试，所以就是能够更加从容淡定的去面对。 上一次上课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就给我们放了一个纪录片，就是叫名字叫高三，就真的是就像我当时自己高三的那种写照一样，那个班的班主任特别像我们语文老师，就可以看到同样的方式，就是每天去督促同学们首先是早起，其次就是给他们不断鼓舞士气， 让他们重新振作起来去迎接每一次考试。 对， 还有就是去纠正那些思想有一些不端正的同学的态度，真的是从早到晚特别特别累。然后所有人在那个时候也都是暗暗的下决心，给自己定了目标，也会因为每一次考试的失利或者是进步骄傲啊，开心啊，或者是难过。但是当那天真正来的时候，其实心里就会突然的释然，因为从踏出校门的那一刻往后，我觉得所有的东西都是需要自己来学习的。 对，所以就是因为有过你高考前的那一段压力特别大，然后自己真的是可能全力以赴的那么一个时期，所以在回望可能那些高中的同学，你可以真的说他们是陪我一起奋斗过的人。 对， 特别的值得怀念。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大学，可以在这里开始一个新的生活。 对，我那个时候就是在高考前，就是老师会很频繁的问你想要考什么的大学，想去什么样的城市。我当时想的就是我大学一定要去一个不在浙江，就是要去另一个城市，因为我觉得人年轻的时候就是应该在别的城市去住上几年，一个城市对一个人的影响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我在80个志愿里面，我没有报一所浙江的大学，报的全是外省。然后来到北京，北京是首都嘛，其实家里人然后包括亲戚朋友他们都会觉得哦，你去北京那真的非常好。然后来北京之后也确实如此，就前面谈了这么多关于南北方的差异，我觉得就是因为有这些差异，我经历了这些差异，所以我会对北京这个城市，对我现在的生活永远都保有一种很好奇很新奇特别热情积极的态度。 北京的话给我的感觉就是开放性包容性，所以呢我希望就是你在大学这4年或者以后更多的时间多走走多看看， 对， 多感受感受这个城市。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下一期再见。 再见。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深秋山顶风。沙看夕阳，阳光，你为我敞开的天窗， 秋天， 一段日光， 牵着手， 叶子黄 了。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九八二青春联盟， 九八二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九八二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一个人，一座城，城墙太厚，忘记区分城里城外，每周音乐房子，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本期的音乐房子，我是王思琳。 我是胡荣钦。一个假期没见，我们的节目是不是改版了？ 这可怎么说，我怎么不觉得呢？ 我们还没有说话呢，怎么就放出歌曲来了？ 哦，那不算歌曲吧，那是我偷偷加的一段和声的片段。其实这首歌对我来说还是影响蛮大的，因为它是来自于电影《海边的曼彻斯特》，这是其中的开篇的曲子。 是吗？可是作为开篇的曲子，为什么带有这么浓重的悲伤色彩呢？ 其实要是看过电影的人就会知道了，在这部电影里讲的主要是以主人公为主要线索的一系列的一个算是一个悲情的一个连续剧的故事。当然了，随着故事的不断推进，里面的主人公以及他的小侄子都发生了很大很大的变化哟。 所以那我就很好奇，他们都经历了些什么呢？ 其实就是算是很悲伤吧，因为主人公在很早之前他干了一件不太好的事情，导致了他的孩子很悲惨的去世了，然后他就一心想要逃离这个城市，但是他哥哥的突然死亡也导致他必须立马回到这个城市，所以他就必须要考虑到他的小侄子以及他哥哥的一系列的遗嘱的问题，从此开展了接下来的那一段故事。当然了，如果要是这么一直演下去的话，一定会特别的单调，所以我们可爱的编剧就在里头加了很多很多的矛盾的冲突点。在这一系列的磨合之后呢，他们两个人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导致到最后每个人的性格都发生了180度的大反转。虽然最后男主还是选择了离开，但不过结局还是挺好的。 听起来好像是个悲剧哦，可是悲剧和喜剧就如同一双面对面的镜子，如果你能从悲剧中走出来，那就是喜剧，但如果你沉溺于喜剧之中，那就是悲剧了。 诶，不对，咱们俩好像偏题了， 我赶紧拽回来。 其实我们这一次并不是想给大家主要介绍这部电影的，当然啦，我们本期要给大家带来的歌曲也是和这个气压有点关系啊，因为毕竟刚刚大家从十一的假期里回来，可能还不太适应已经到来的学习生活， 所以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歌曲呢，名字叫做《我从崖边跌落》。 听起来是不是很炫酷？主要是因为有一种摔得很惨的感觉，就像现在的同学们有一种在哀嚎着为什么要开学的感觉。 好，那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就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好的，一起来听一下吧。 谁引我入明火，谁推我入狂 谁把岁月蹉跎，谁碾碎了泡沫，谁心已沉默。 我们刚刚放完了我们第一首歌曲《我从崖边跌落》，你有什么感觉呢？ 其实我们走在人生的道路上，并不知道什么时候前面就是悬崖了，可能哪一步踏错了就掉下去了。所以我从崖边跌落，我感觉是一种意外，也是一种人生的磨砺。 好吧，我好像跟你的感觉不太相似，你可能想的更具象一些，但不过我是往抽象的方向想。我觉得这首歌仿佛唱出了一种很悲伤的一种成长，就像是一开始星空的灿烂以及丛山的辽阔，但是最后我们都掉进去，陷进去，陷入这个社会中之后，我们开始面对一些让人觉得很悲伤的事情，感受着世态炎凉，人心不古。同时呢，我们也慢慢的变得世故起来，开始变得冷漠冷淡，对很多事情不闻不问。像以前我们关心的一些事，包括一些很好玩很新奇的东西，我们都不会去探究探明。这种感觉让我觉得有一些悲伤，因为我觉得像我们这么精彩的人生不应该就这样浪费过去了。 我的搭档竟然一下子低气压了起来。好的，那我们收起悲伤的心情，让我们给大家推荐一首明亮的歌曲吧。 对啊，那我们赶紧进下一首歌吧。下一首歌呢，我们想给大家推荐来自谭维维的《如果有来生》。相信这首歌里头介绍出来的那种正能量和乐观能给大家带来新的活力吧。 好，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吧。 是收获躺在高高的谷堆上面笑着，我穿过金黄的麦田去给稻草人唱歌，等着落山风吹过，你从一座叫我的小镇经过，刚好屋顶的雪化成雨飘落，你穿着 透明的衣服，给我一个人唱歌，全都是我喜欢的歌。我们去大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来，等我们都长大了，就剩一个娃娃，他会自己长大远去，我们也各自远去。我给你写信，你不会灰心，就这样吧。去给稻草人唱歌，等着落山风吹过。你从一座叫我的小镇经过，刚好屋顶的雪化成雨飘落。你穿着透明的衣服，给我一个人唱歌，全都是我喜欢。 其实这首歌对我来说有特殊的意义，每次听到这首歌，我的脑海里都会浮现出一幅特殊的画面。 咦，有情况啊，赶紧来解释解释什么叫做很有意义呀。吃瓜群众表示非常的开心。 其实我第一次听这首歌呢，是在高三放学的路上。我记得当时在考完一次试之后，突然在回家的路上听到这首歌曲，一瞬间就把高考的压力啊、焦虑啊都忘掉了，就是一种特别特别自由、特别特别放飞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曲非常的治愈。 看来我们可爱的小主播的内心戏还是相当丰富的。虽然说我没有你那么多的经历吧，但不过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它的作曲以及它的唱法呀什么的，对我来说都是非常新颖的。比如说它在第一段的时候用的就是清新的民谣范儿，但是后来呢又加了一段非常欢快的卡农，到后面就变成了一种摇滚风，这简直就是太混搭了。当然了，除了曲子之外，谭维维的唱法我也表示非常的好奇，因为他本来自身的唱腔啊什么的都是非常自然的，可是他却在副歌的部分用了那种像小娃娃的一样的秀皮的唱法，最后的时候他还秀了一段女高音式的花腔，简直就是一种古今结合、内外双修的一种即视感呀。 哎，听了你这么专业的解释，我对这首歌的认识又更深了一步。不过除了这些之外，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也写得非常的棒，它所营造出来的一种世外桃源的感觉让人心生向往。 诶，说到这里我想起来了，我记得有一首歌的歌词也写得非常的有意思，而且它的歌词里头的内容和我们现在这个年龄的年轻人是非常契合的，那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吧。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一下这首来自谢春花的《借我》。 我十年，借我亡命天涯的勇敢，借我说得出口的淡淡誓言，借我孤绝如初见，借我不惧碾压的鲜活，借我生梦与莽撞不问明天，借我一束光照亮暗淡，借我笑颜灿烂如春天，借我杀死庸碌的情怀，借我纵容的悲怆与哭喊，借我怦然心动如往昔，借我安适的清晨与傍晚，静看光 首歌放完，我的脑子里回荡着各种借我，这么多东西都可以借的吗？ 确实，这首歌里头基本上每一句话都是借我，但不过这和我们之前听的那首《向天再借五百年》的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带来的完全就是两种年龄阶段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加上我们现在听的这首《借我》，它就是表达了咱们这样的年轻人在面对未来生活走向的迷茫的时候所唱出来的那种各种各样的一些疑惑呀什么的。而之前的那首歌呢，它表达出来的却是那种中老年呀什么的人，他们因为面对着自己已经不算特别长的接下来的人生，感觉到自己的志愿还不能完成，而且有一种壮志未酬的感觉，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感慨吧。 其实我觉得借这个词就非常微妙了，它既不需要花时间，也不需要花金钱，借到借不到完全就是人情和欲望的关系。其实它表达的就是像我们每一个人想要的东西也很多，想借的东西有很多，但是我们其实并不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所以我们就用借这个词来表达自己的欲望。 我觉得这首歌中的借我可以理解成为是我想要，因为这里头表达出来的全都是现在我们这些人所没有的一些精神呀，甚至是物质生活。但不过作者并没有很露骨地告诉我们这是一种欲望的感觉，而是以借我的方式来表达出我们所希望得到的东西。当然了，这里头也可以暗指是别人拥有可是我却没有的东西，也就是说有很多东西我们可能觉得自己是需要的，可是我们又不太确定我们真的是否应该去得到它，所以我们用借我这个词来表达出一种犹豫的感觉。当然这里头也可以表现出我们对现实的一些不满以及一些小小的冲动吧，就像是我们想跳出一些条条框框，可是我们却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到底会对我们是怎么样的。 不过虽然我们面对着诸多的迷茫，但我们中的很多人也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所以我们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首《追光者》，虽然这首歌本身是来自电视剧《夏至未至》插曲中的一首，但是在我看来它表达的不仅仅是对爱情的追逐，更是对人生的思索。 那好吧，我们接下来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追光者》吧。 如果说你是海上的烟火，我是浪花的泡沫，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耀眼的让人想哭，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我可以跟在你身后，像影子追着光梦游。我可以等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每当我为你抬起头，眼眼里都觉得自由。有的爱像阳光经落，便拥有也失去着。 哇，听完了这首歌之后，我感觉它好像击中了我心里比较柔软的一部分，有一种回忆中夹杂着一种留恋的感觉。 对，我其实并没有看这部电视剧，只是偶然间听到了这首歌曲，其中的你看我多么渺小一个我，因为你有梦可做，一下子就击中了我。我觉得这个你不一定指某个人，它也可以指所有的一切让你心生向往的东西，在你人生中的每一刻，这束光出现了，你的人生就被照亮了。 确实，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想到的就是在我生命里出现的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人，他们给我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同时我也从他们身上学会了很多很多很美好的东西。 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对我们两个都很重要的人。 哎，又到了 天道有轮回 的时候了，下面就让我们掌声有请魏晨隆重登场。 好，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依然是要为大家送上魏晨演唱的歌曲 《梦的怒放》。 虽然这首歌不是一首很新的歌曲，但它也是对我们节目一个小小的总结。 那让我们赶紧来听一下这首歌吧。当然啦，在这首歌结束之后，我们本期的音乐房子也就要结束啦。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今天的主播胡荣清， 我是王思琳，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生长。